修天天。 下面请听闹阎府。再请听《桃花庵》。 好比坐鸳鸯落在沙滩。 请听杜十娘当中的闻听此言。再请听秦香莲当中的闯宫。 笑父母